Book 2 27 27 في الفندق الوصول 在宾馆到达 أعندكم غرفة خالية؟ 您有一个空房间吗? 您有一个空房间吗? لقد حجزت عندكم غرفة. 我订了一个房间。 اسمي ميلر. 我的名字是米勒。 我的名字是米勒。 أحتاج لغرفة سرير واحد. 我需要一个单人间。 أحتاج لغرفة سريرين. 我需要一个双人间。 كم سعر الغرفة لليلة؟ 这个房间每晚要多少钱? أريد غرفة مع حمام بانيو. 我需要一个带浴盆的房间。 أريد غرفة مع حمام دوش. 我需要一个带淋浴的房间。 أيمكن أن أرى الغرفة؟ 我能看一下房间吗？ أيوجد هنا موقف سيارات؟ 这里有车库吗？ أتوجد هنا خزينة أمانات؟ 这里有保险柜吗？ أيوجد هنا جهاز فاكس؟ 这里有传真吗？ جيد، أنا أخذ الغرفة. 好，我就要这个房间。 هنا المفاتيح. 这是房间钥匙。 هنا أمتعتي. 这是我的行李。 متى يكون الإفطار؟ 早餐几点开始? 早餐几点开始? متى يكون الغداء؟ 午饭几点开始? 午饭几点开始? متى يكون العشاء؟ 晚饭几点开始? 晚饭几点开始?